三和交警温馨提示您，春季来临，天气转暖，市民纷纷选择中短途的自驾游路线外出踏青。游玩的疲劳加上春困现象的产生，驾驶人容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够集中。三和交警温馨提示，近日天气转暖，容易产生春困现象，驾驶人在出车前应保持充足的睡眠，在行车时应保持注意力集中，可打开车窗保持空气流通，并开启车内收音机，避免疲劳驾驶。 哦，是吗？哭完了心会比较好受，醒来就当作什么也没发生过，苦总要学会自己承受。哦，是吗？一切只因为痴心的错，一切的激动只因你爱太落后，只懂得付出不知闪躲，总是让我感觉没有我你不好过，总是偷偷收拾自己感觉不让我过，总是反感情杀不了拥有，什么自由我没有想过，曾经也是那么快乐，结果呢到最后还不是只有空，真心剩下曲终人不的承诺，你要我用生命去抵抗，曾经也是那么无奈，结果呢到最后还不是要泪流，几乎相信你的很好，结果呢还不是都让我一个人独自的承受。 耳边听到这首来自于关悦的结果呢，很多时候我们经常是会想要追求最后的结果到底是什么样，往往会忽略掉过程当中所给你带来的种种的一些经验。接下来会听到这首袁惟仁的恋曲 LA。 还记得去年夏天在 LA 的机场，捧着一束鲜花，青春的模样，在如今大厅里不停地望，把我的初心消失在你身旁。你说这座城市有你编织的梦想，但是出现只只有旧时的路上，我莫名期待地望着窗，让你驾着我们未知的去向。Say boulevard, Santa Monica， 爱情的地图原来是怎么样。 Above the city, down the highway， 你就是我的天堂。 Santa Barbara, Pasadena， 爱情的画面原来才是真相。 Above the clouds, round the shadow，方向。说这座城市有你编织的梦想，在失去限制只有旧时的路上，我莫名期待地望着窗，让你驾着我们未知的去向。 Sunset Boulevard, Santa Monica， 爱情的地图原来是怎么样。 Above the city, round the highway，就是我的天堂。 Santa Barbara, Pasadena， 爱情的画面原来才是真相。 Above the clouds, round the shadow， 迷失也是方向。 Sunset Boulevard, Santa Monica， 爱情的地图原来是怎么样。Santa Barbara, Pasadena， 爱情的画面原来才是真相。 Above the clouds, round the shadow， 迷失也是方向。 我以为我会报复，但

力火车的这首歌终于明白，随后继续听到林凡带来的睡在一起的知己。说到林凡呢，他的歌曲并不是特别多，不是一位高产歌手，但是很多歌却被在大家不断的一直传唱，像接下来这首，以及以前的一些描述自己心情的悲伤的情歌，像一个人生活。今天要听听看林凡的声音。 我得感谢你因为有你，我有了出息，不用被陌生人联系。虽然已经爱到麻痹，还是忍不住在一起。是会睡在一起的知己，我还有什么不满意？爱下去也是天经地义。有了你这话题，有何问题？特别在夜里，不用再犹豫，天大地大，还能到哪里？就这样不忍心挑剔，就这样不舍得放弃。 千里。

杨坤的歌《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随后继续听到蔡琴的《把月光射下来》。这里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我是景森，待会儿再见。 深深的爱上一个人，才发现心脏在哪儿，怦然的的，他就像被小火慢慢的捉你眼里的光和热，护着贴背贴心的门，你才转身我就昏了，该怎么好呢？今晚的夜色特别烦人，他不放过小小的一点灰尘，让眼底手心发寒的情人们变得慢吞吞，好心人快把月光射下来，就算只有半秒黑暗，好心人快把月光射下来，这样的爱才算是爱，闪躲的月光快快把它射下来，草的香菜上的来，好心人快把月光射下来，我要你爱。的光和热，护着贴背贴心的门，你才转身我就昏了，该怎么好呢？今晚的夜色特别烦人，他不放过小小的一点灰尘，让眼底手心发寒的情人们变得慢吞吞，好心人快把月光射下来，就算只有半秒黑暗，好心人快把月光射下来，这样的爱才算是爱，闪躲的月光快快把它射下来，好的香菜上的来，好心人快把月光射下来，我要你爱。 被爱被出卖的爱，单纯 舍得抹去存在。 我太糊涂，爱是变数，再付出也是留不住，配合演出，心里有数，你说不在乎。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品名厨联袂打造亲庆盛宴，感受视觉和味美的双重刺激。消费几份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三河波士智达奔驰 4S 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置换尊享多重好礼，金融购车月付低至338元，进店即送3000元装饰券，可订热线0316372588。 三河珠宝城百泰首饰超级黄金节，即日起至26日，百泰黄金全场买11克送1克，多买多送，年度感恩回馈超多精彩活动，尽在三河珠宝城。 雨水说，你看不见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中。水对鱼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的心里。 吃过多少苦，等黑夜过了又日出。 真爱终会是永远，经典总会被流传。等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品味10:33情感纪念册。 10点之后，这里依旧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今天10点的第一首歌，任贤齐的《飞鸟》。 是你触碰天尽头，天边悠悠落雪地很寂寞，这飞鸟说你却海上经过，海上没有风波浪花很寂寞，这飞鸟说你从梦里经过，梦里没有烟丝梦很寂寞，流星的眼眸太温柔，我是寂寞的宇宙随着你陨落，张开小镜子烫胸口，一口口都是宇宙，忘了我的歌忘了我，没有自由的自由没有人等我，生命太匆匆太寂寞，也可以过得 上眼睛住了心碎的吻痕，看天使都笑了，悲伤的时间静止了，天真小孩子的笑着歌着说着多舍不得，是你哭了，在两个世界里拉扯，与你像傻子的哭了痛了疯了，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

的旅途中，我想是你甘甜与果。 幸运的不是我。

是否它已中我心的喜悦，准备和你一生缠绵。 你明明若是季节，我就是春天。你明明若是黑夜，我情愿失眠。你明明若是青烟，我随着去飞，带一种我心的喜悦，准备和你一生缠绵。我真心以为承诺让人醉，一个眼神就够让彼此了解。怎舍得拒绝我你的誓言，就算闭上了眼也看得见爱情的画面。我真心以为承诺让人醉，一个眼神就够让彼此了解。怎舍得拒绝我你的誓言，就算闭上了眼也看得见爱情的画面。加加加 邝美云的这首歌《窝心》，当年的香港的天后有发行太多的专辑，包括一些影视剧的作品，但是后来退出娱乐圈，自己在自己的生活领域打理得非常不错，并且有做起自己的珠宝生意。接下来会听到张杰跟谢娜的《那样纯洁的爱恋》。 梦里的眉梢悲欢刻我心上，晚霞的微光湖畔鸳鸯心上，忽然想你，那样想你，纯洁爱情。 此生无你虚度在何方，嬉笑掩面一人诉衷肠。望窗外寒星冷月，却因你发 愁。

惠州楼盘拔地而起，多家知名地产品牌强势入驻。如果你想移居创业，如果你想一应天年，如果你想孩子畅快呼吸、自由成长，那就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报名吧。看美景，吃美食，享受碧海蓝天。惠州旅游看房团报名专线：13715369956，13715369956。三天两宿，往返双飞，购房报销交通住宿费用。手机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我们带您幸福出发。 幸福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零零散散，我们都来听一样。 你如何听得出我婉转的祝福，隐藏偷偷，当你为我迷惑，找不到出路，当你被辜负，在自己的泪水干枯，在他怀里得不到安抚，原来嫉妒和爱无法相处，就算我回不当初，也不能将自己救赎。风吹过山谷，想起欠你的幸福，无怨我爱得不够投入，虽然你回首在灯火阑珊处，当我找到你下意识弥补欠你的幸福，不给领悟写一百封情书，直到白发你要听你温柔叙述。 诗慧的歌《欠你的幸福》，随后听到小虎队《蝴蝶飞》啊，这是 FM 一零三三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今天就陪你到这，明天再见，各位周末愉快，拜拜。 海风在我耳边倾诉着老船长的梦想，白云越过那山岗，努力在寻找他的家。小雨敲醒梦中的水河，展开微笑的脸庞。我把青春做个风筝往天上爬，贝壳爬上沙滩，看一看世界有多么大。毛毛虫期待着明天有一双美丽的翅膀。小河躺在森林的怀抱，唱着春天写的歌。把岁月慢慢编织一幅画，梦是蝴蝶的翅膀，人生是飞翔的天堂。放开风筝的长线，把爱画在岁月的脸上。心是成长的力量，就像那蝴蝶的翅膀，迎着风声越大，歌声越高亢。就像童年在风里跑，感觉年少的彩虹比海更远，比天还要高。蝴蝶飞呀，飞向未来的城堡，打开梦想的天窗，让它成长更快更美好。沙滩看一看世界有多么大，毛毛虫期待着明天有一双美丽的翅膀。小河躺在森林的怀抱，唱着春天写的歌。我把岁月慢慢编织一幅画，梦是蝴蝶的翅膀，眼前是飞翔的天堂。放开风筝的长线，把爱画在岁月的脸上。心是成长的力量，就像那蝴蝶的翅膀，迎着风声越大，歌声越高亢。蝴蝶飞呀，就像童年在梦里跑，感觉年少的彩虹比爱更远，比天还要高。蝴蝶飞呀，飞向未来的城堡，打开梦想的天窗，让它成长更快更美好。蝴蝶飞呀，就像童年的梦里跑，感觉年少的彩虹比海更远，比天还要高。蝴蝶飞飞向未来的城堡，打开梦想的天窗，让它成长更快更美好。蝴蝶飞呀，飞向未来的城堡，打开梦想的天窗，让它成长更快更美好。蝴蝶飞，蝴蝶 想什么，还是那个你的那条街。那缠绵的地铁，难道是爱的天平已经倾斜？ 下着雨的夜， 太熟悉的街， 所有的感觉 没有那么热烈。 下着雨的夜， 心动的感觉， 下落的视线，再有的理由， 太多的借口 都无法代替 你对我爱的感觉。 太多的画面， 太多的理由， 都变成要结束的一切。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 般离开花都安详残留，乡下在风起雨后无人来修。